12月5日星期二啊，骚动音啊，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非常之开心啊，因为我哋啊6点有嘉宾出现啦，就有邓斯朗嘅， 佢嗰啲口头禅又嚟啦， 又嚟啦，咁啊带嚟佢嘅新歌《小孩子才做选择》嘅，咁啊转头就6点会听到即系斯朗分享一下，即系呢几年啦，到底即系喺呢个嘅歌手嘅工作，即系可能退后少少之后，即系喺呢段时间做咗啲咩咧？咁啊，跟住再次翻翻嚟呢个乐坛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又系抱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咧？一阵6点就会听到。 所以今日大家真系非常之开心， 真系非常之开心。但系咧，跟住 落 嚟 嘅时间咧， 就好紧张啦。 我觉得大家以后可唔可以，如果再有啲现场嗰啲咧，阿斌咧好似 call and response 啊，跟住例如你话。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你就可以递咪俾下面啲人就讲，好紧张啦，即系玩尽佢啊！既然个口头禅你改唔到，于是乎你就要利用呢个口头禅 玩到尽啊！ 玩到人哋都同你一齐玩， 好好啊！呢一个，我决定以后将呢一个口头禅再加强。 下次开，其实我觉得劲噶。咁有一日咧，你譬如做唔知咩 show 啦，上台做 MC 定咩咧，你第一句开口，平时嗰啲人嚟嗰啲好正路嘛，你可以话。今日咧真系啊！今日大家大家知唔知今日真系点啊？今日真系 非常之开心啊！ 跟住落嚟嘅时间，大家知唔知系咩啊？好紧张， 黐线， 冇嘥啊嘛！系啊，佢亦都唔需要掩饰啊。同埋你，与其喺度谂紧啊，你与其改一个口头禅嘅时间太长啦，不如你训练其他人跟随你， 系啦， 系会快好多。 系呢个的而且确。 系啊， 大家记住我呢个口头禅啊！下次有机会嚟睇我哋演出嘅时候， 就知道要做啲咩啦， 知道点玩。 所以今日我哋好开心啊！有邓斯朗喺6至7会出现，大家留意啦。 咁但系呢一节嘅时间啦，非常之紧张，系啦，因为咧即系承接住今日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二啊嘛，星期二就点啊？ 002系啊，因为。以前咧未做好多show 啦，叫做或者我哋譬如有時港台都會做一啲唔同嘅大大小小嘅 show 啦，有商場啊，喺錄音室裏面啦，或者唔同場館咁啦，咁成日都會同唔同嘅師傅啊各樣傾開偈啦。咁即係譬如我嘅崗位有做過，例如會做MC 做過啦，跟住亦都會做過technical， 即係喺 panel 嗰度幫手去做 playback， 撳係即係撳翻一啲唔同嘅 track， 平時大家聽到啲音樂到個 Q 位就播啊，播音樂啊，播歌啊，咁樣都會有啦。咁樣咁咧，但係你知即係總係每一次一個咁樣嘅演出咧，牽涉人咁多咧，就會有好多狀況會出現啦，咁所以點解要彩排就係咁解，等大家可以知道自己個崗位要做啲乜嘢，然後去到現場嘅時候就萬無一失啦。 同埋即係同大家即係夾好啲嗰個流暢少少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大家要知道啊，即係人咧，雖然未必個個你都信得過，但係嗰啲電子嘢咧真係好化學， 真係信唔過。人你唔知信唔信得过，不过电子嘢一定信唔过， 所以成日播嘢要两手准备啊， 啱啦。 咁但系因为电子嘢，你真系唔知佢边一刻突然之间坏啲乜嘢，即系你睇唔到啊， 系 即系个人本身坏咧。 你 系 改唔到啊？ 唔系，同埋你一早知 嘅。呢个人啊，佢坏嘅。 呢个人个脑系有问题，呢个人做嘢有问题，你一早知啊嘛。咁你就唔会摆佢身边啦。 防范到。 系啦，除非你即系你咁唔好彩啊，第一次合作或者即系临时拉夫拉一啲人嚟，咁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嘅话，你梗系揾一啲你相信得过、知道 work 噶啦。 尽量避免嗰啲坏嘅人。 咁电子嘢都一样啊，系咪先？即系你如果你试好晒，咁冇事又冇事啦。咁啊，以前都听啲唔同嘅师傅啊。有啲朋友即系做都会讲，有时啊好难讲噶，即系你你彩排点样样试都好啦。有时啲电子嘢佢要突然之间神起上嚟咧，你真系 冇计噶， 你控制唔到噶，唔知点解噶咁。咁同埋即系信不信由你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嘅。正所谓星期二嘅呢个信念就系咁样噶，秉承住三成群嘅信念， 好好啊。 By the way，我见到 Era 即刻收4-5成群， 系啊，紧接你嘅主题曲。 咁咧，即系会话，即系嗰啲磁场咧会有影响。咁当然有两种说法嘅，一种说法就系因为当你做一个演出，好多人入场， 跟住你有好多唔同嘅電話，好多裝置，咁好多啲信號收發嘅時候，會令到個磁場俾你喺彩排啊，或者個場館吉嘅時候咧，唔同啦，影響咗啦。呢個第一個説法，一個 硬幣導致磁通量改變， 一個偽科學嘅説法啦。因為我唔知道有冇科學根據啦，但係呢個都係大家説法。第二個咧就係話有好多朋友仔咧就會專嚟睇 show 嘅，嗰啲朋友仔咧唔係個個人都見到嘅。 咁你有冇咩啊？流吉一行啊，通常嗰啲朋友仔 如果流吉一行就太神功气啦，呢单嘢就太过灵异啦，系啦。咁即系啲就哦，因为呢啲场馆好多时候你都知密不透风啊，咁同埋好多电子零件机件嘢咧，就嗰阵时唔知做 Jimmy Five 师傅都有讲嘅，佢哋好中意黐住，即系好似好暖啊。有一個講法， 暖啊、 即係啲機器好暖啊，温暖啊，咁所以佢哋就會即係靠近佢啊，黐住佢啊咁樣，所以話啲電子嘢好多時候會反映到嗰啲磁場，咪話嗰啲靈異嘢通常咪會嘅。 OK， 即係又係一啲嘅説法啦咁樣。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開 show， 如果你有啲古靈精怪咧，大家都覺得係有陣時都會關啲靈異嘢事啦。咁所以點解有陣時？ 因為你冇嘢可以， 我以前都係咁樣諗嘅。诶，你冇嘢赖，咪赖啲你冇得反驳嗰啲咯。 系啊系啊，我而家个心态都会 系咪啊？你都会咁谂啊？正常我先都咁谂啊。咁所以大家就会有呢个叫做拜神仪式，祈求顺顺利利啊。咁啊，个顺利就唔单止即系自己人为啦，仲系灵异界嘅朋友，希望佢都守下流程啦，系咪先咁？咁好啦，咁啊呢啲大家都明白嘅道理，俾咗个背景啦。In case 大家可能未经历过，会知道背后系咁啦。跟住之后咁啊，寻日做个 show 啦，又系一早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喂，我哋要安排时间咧拜神咧，咁因为大家一讲呢两个字拜神，大家就哦系啊要啊，有啲就哦系啊，我上次咧 就系冇拜， 我上次拜两次添啊， 咁夸张，就头拜一次， 因为佢系 拜咗 一次，啲嘢好唔顺畅，啲嘢好多棘嘅嘢，于是乎要再嚟多次咁噶啦，咁啊 可能拜得唔够好啦， 系啊，你唔知道系因为乜嘢嘅咁，咁但系大家都觉得有时系心安理得嘅，系啊，咁所以大家就夹咗时间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咁做完咗之后，咁大家就哦 good show 顺顺利就各自做大家嘅嘢啦，咁啊，咁然之后咧去到on show 嘅时候咯 ，on show 嘅时候咁，好早已经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啦。咁你假设我播咗 A 呢一首歌，咁播完 A 呢首歌之后就会播 B 嗰首歌啦。咁因为虽然现场乐队，但可能会有一啲叫做 program 嘅东西，就是、电脑嗰度出嘅一啲声啦。咁咪A 嗰首歌变 B 嗰首歌啦。呢一个嘅转折咧，已经试过无数次彩排。而因为佢系头段啦，咁所以头段系试嘅机会最多嘛。你顺住落咁好多时候都 试下个头啊，试下个头 系啦， 成 日都系啦，或者你试声咁样，好多时候都由嗰度开始，好正常啊。亦都系一个一早 set 晒落个电脑，正常非常之稳阵嘅拍档去做啦。咁样试咗无数次，偏偏连正即系连压咗彩排都冇问题，就系开 show 嘅时候出事。佢出事嗰个位系点样样咧？即系揿咗落去咧，冇反应。 哦，唔系 A 冇反应定 B 冇反应？ 播完 A 歌 A 嗰首歌，谂住接 B 嗰首歌， 揿落去 B 啦， 冇反应。 哇，系。 然之后咧，咁就唔知咩事啦。即系跟住我耳仔，我 suppose 会听住一条 channel 系 mon 住啲声啦。我嗰度都听唔到有声。 哦， 咁于是乎就再 play 多一次，再 play 多一次咧。就 A、B 两只歌一起 play 嘅自己，系啦，咁一出咗 house 即全场都听到，咁大家知道，咁啊停低佢啦，再尝试揿翻即正常，净系 play B 嗰首歌嘅，再揿都系两条一起 play， 即系你救唔到个客，咁于是乎就表演醒目啦，咁啊即系会讲少少炒下气 氛啦， 咁好快就修正咗啦，咁其实净系呢下我已经觉得唔寻常啦，因为。你觉得系冇可能噶？ 因为彩排咗咁多次， 一系怪两样嘢， 亲都冇。 一系就系电子嘢，佢突然之间唔知做乜。 系。 第二就系灵异事打一样噶啦。我觉得，但系仲有一个诡异嘅位置就系咧，我大耳仔mon住条声，我唔系冇声嘅。我系冇声嗰个 moment 系同个 program 即系出问题嗰个咧同一个 moment。而自从我听唔到个声之后咧，我下一首歌一路都听唔到声。 你有冇怀疑啊？其实冇声嘅唔系。 个耳机 系个系个咩？系个电 仔， 你即刻聋，系一冇声啊咁。系啊，咁跟住之后，原来佢系同步冇声，跟后屘完咗，想问翻就话，哦，系佢哋喺后台嗰度，唔知听到都听到扑一声跳，即系 play 嗰下，唔知点样一嘢跳咗， 系， 跟住就系啦，即系一跳咗一下之后，咁就变咗两条一齐 play 啦。咁喺佢扑嗰下同一个时间，咁我耳仔嗰个 headphone 都冇咗声， 所以就一齐全部嘢就错， 系啦，偏偏就系嗰个 moment。咁当然好快修正咗啦。咁但系咁我哋都冇，你冇得求证究竟真正个问题系啲咩啦。咁最后我哋就话诶，咁 唔好彩咯。 系我即系话，我话好彩我哋拜咗神咯。即系个问题唔系一啲好严， 即系都小问题解决到。 系啦，即系已经喺大家万全准备之下，都系喺一个咁巧嘅时间点嗰度咧，咁巧合地发生咗。 其实咧，即系我话俾你听，坏机件呢啲机会真系话嚟就嚟嘅。话说小弟上个星期去睇 show 噶嘛，夜晚嘅时候喺中环嗰边睇嗰个好大型嘅演出啦，咁期待咗好耐啦。咁到我想睇个单位啊出场嘅时候咧，咁咧佢就唱第一首歌已经连续有两下嘅爆音， 系 啦，即系佢会系直头嗰种爆音系嚓咁样，连续两下咁。咁跟住然后当然即系事后呢啲实会有啲网民或者啲乐迷会好奇翻啊，到底系咩原因啦咁啊？你应该即系咁多时间应该有彩排，有试清楚啲基建啦咁样。咁后屘咧就听翻相关嘅单位去讲解咧，因为嗰、那个嗰日嘅演出单位系自己带engineer 嚟嘅，咁啊同埋再加上即系佢一啲可能电脑嘅嘢都系搭飞机过嚟嘅，咁原来咧都会有水土不服嘅，即系呢啲电脑嘢、机件嘢都有水土不服嘅，即系可能例如可能当可能啲电脑坐完架飞机过嚟之后咧，即系佢都可能要啲时间适应翻。可能香港嘅制式，定系我唔知道，可能系各方面嘅一啲东西啦。咁总之 都会噶，譬如最简单啲供电嘅电压都唔同啦，即系个头。咁即系嗰啲可能日本原厂机同香港原厂机唔同啊， 好多嘢制式都唔同啦。咁所以就结果咧，就系水土不服嘅基件嘅问题咧，就令到嗰两下爆音就产生咗啦。咁但系即系当然都后屘系喺人为上系解决到呢个问题嘅，就可能压低翻整体。呢、这个 house 嘅一啲 level 啊，嗰啲喇叭嘅一啲 level 啊，咁就避免咗嗰个往后继续爆音嘅问题。但系呢啲嘢咧，即系机件要坏嘅时候，你真系控制唔到。 我试过最之前嘅时候，我哋港台嗰个 studio 啊，我唔记得做咩 show， 我又负责播嘢啦。嗰时系用 CD 机，个 CD 机仲唔系而家揿一粒就是、褪出嚟嗰只，系喺个 CD 机面咧，你揿一块玻璃，佢会揭开，摆只 CD 喺上面， 哦、 收翻埋嗰只啦。 知哇，好经典呢、啊、一款， 但系几好用嘅嗰只机，好用。好用过而家呢种嘅，但系嗰啲系旧啲款，嗰时我好记得噶，唔记得 系咪一剔起佢只碟就弹出嚟噶嘛？ 佢唔弹出嚟噶，佢净系个盖打开、 哦、 你就可以拎噶啦。 OK OK OK， 嗰次系做你度唔知一啲event， 我哋太阳计划定乜鬼嗰啲唔记得啦。咁我就负责揿啦，我好记得完 show 嗰下之后就通常讲拜拜，咁下次再见，跟住你咪揿个音乐出嚟啦。一揿个音乐之后起咗唔够五秒咧，部机出烟，系真系出烟。 我知啦， 见到啊， 因为你 too hot 啊 ，too hot to handle 。有时你啲嘢真系冇话，然后你过嚟就会话幸运地佢喺呢个 moment 先至出现，即系唔系喺个 半路 中途你 就 好麻烦啦。咁所以系好多，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你能够睇到一个演出咧，背后有好多幕台前幕后嘅人咧，辛苦去做，先令到你可以享受到嘅。La, la, la, la, yeah.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Come on. 有情阻小尴尬说无效，白眼转红眉圆就似个招。Better work it out, better work it out。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etter work it out, 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靠计数靠准备， 准备 变化大快无语计到出嚟， 出嚟 全世界你胜我借胜靠出奇。 Get it。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有懒惰都爆冷。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ups.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 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up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k Houdini. Just come on out.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ace taker, bruise breaker.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典型怕去国际眼界会太扁平，扁平全世界路正我制胜搞鲜明，鲜明。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自运气好，自问各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度。就是运气好，落到各种招数。来啦来啦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啦啦啦啦。Getting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听呢首嚟自 Pixel 嘅 Marco。 我可以打横行， 新歌叫 Joy Bo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收木坪收明道下午四点几有小巴同巴士相撞，初步有14人受伤，其中小巴上的伤者有13人，全部清醒送院。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的周庭保釋期間獲准往加拿大升學，他表明不會返港報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事件的時候表示，警方希望寬大處理事件，可惜周庭再一次出賣誠信，還企圖用其他東西去開脫，並且為自己製造光環，對於他這個行為表示譴責。鄧炳強表示，這個行為可能影響到其他希望真心悔改重新做人的人，再次譴責周庭的行為。警方拘捕兩名男子涉嫌製造或管有炸藥，行動之中檢獲共30公斤化學物品和原材料，並懷疑兩人曾經進行燃燒和爆破實驗。警方分別在兩人的單位內搜獲政治宣傳單張，他們亦有參與反政府的社交群組。被捕兩人同被控一項串謀製造爆炸品罪，另外各自被控一項管有爆炸品罪，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法庭將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0日再訊，兩人申請保釋被拒。警方認為案件反映有知識分子死心不息，企圖擾亂香港，重新會繼續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打擊違法行為。評級機構穆迪維持中國 A1 評級，但是將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財政部對穆迪調低評級展望的決定感到失望，認為穆迪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財政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擔憂是沒有必要。財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國經濟從疫情衝擊之中恢復的第一年，成功頂住來自國外的風險挑戰，以及國內多重因素交織疊加帶來的下行壓力。不同季度之間，經濟恢復雖然有所波動，但是總體持續回升向好。头三季经济按年增长 5.2%， 而近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都指望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未来仍然将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有一两阵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福亨村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好长，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海事训练学院，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福亨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车龙啦就塞到去屯门公路近海事训练学院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所以龙运巴士的 A33、A33X、A36、A37、E36 和 E36 号 A， 还有 E37 号都需要改道行驶的。运输署就呼吁去屯门一带的揸车朋友考虑改用青山公路，而去元朗一带的揸车朋友就请考虑改用大榄隧道。在路上的驾驶人士请尽量保持忍让。其他的交通意外方面，秀明道近住秀茂坪村秀乐楼因为有交通意外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秀茂坪商场和秀茂坪村秀二楼。另外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的社会问题。 国剧夜唱，狂飙，今晚午夜12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老公，今晚食咩好啊？ 是但啦， 咁你煮咯。 好啊，啊，咪住，你话乜嘢啊？ 你日日夜夜对住部电话，原来电话仲重要过我啊！

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途空多么好，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尽初恋，想知己心睇不厌，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心可惜，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情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陈柏宇的怀旧是一种品味， 为了学会飞，似着随风找热闹，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自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呜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旅程多得你心梦，转向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呜，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敢飞的傻人不怕错，愿信直觉就好。继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呜呜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怕亦由他方全凭感觉，旅程虽则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行，呜多得你引领穿梭， 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何俊奇新嘅派台作品《旅程多得你守望》。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事隔几年，终于再出歌了。 是啊，斌神，做音乐最重要就是有好的心态，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豁然思朗 啊，好彩佢冇走咗去踢波咋。 嚟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思朗， 邓思朗你好，大家好，好耐冇见， 系啊，咁啊送呢个礼物啦，你应该系第一次收我哋呢个点数啊， 冇错，今日咧我哋要送俾思朗有呢一句啊，就系豁然思朗， 多谢，等咗呢份礼物好耐啊， 系应该间唔中喺啲 social media 度见到有卷咁大嚿， 系啊，又系呢卷嘢，又系呢两个人， 喺屋企都唔知点摆啊，嗰啲 好。期待啊！ 系啊，呢一个豁然思朗，即系换言之，就系将豁然开朗嘅呢个成语食咗落去啦。系啊，因为你个名字个音实在太好发挥，我觉得即系咁样食法咧，好似系最完美啊。 嗯， 好，多谢。 系啊，呢个亦系一个祝愿啦。系啦，即系同，因为一个好正面嘅一个成语啦， 好正能量。 系啊，亦都同时都会好奇啊，即系豁然开朗讲，即系啊，突然之间好似有一下个人啲嘢谂通咗啊，啲嘢好明朗，知道之后要点样行啊，即系有呢种咁嘅寓意喺。其实你自己有冇发现到，譬如做音乐呢段时间，或者入咗呢个行业，都有一个 moment 系类似呢一种，突然之间好似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啦，咁样嗰种感觉。 其实我唔系擦鞋啊，但系呢一样嘢，即系豁然开朗，唔系豁然思朗啦。 系啊，冇错系。 其实就真系我呢几个月嘅状态嚟嘅。 O K， 系， 因为可能成长到某一个阶段啦，会真系会。豁然思朗嘅，之前会去到某啲，去到有啲波折啊，或者阻滞嘅时候，其实都会帮手打沉自己，不如算啦，可能真系唔系好啱我啦，同埋可能就会嗰一排会好唔开心，但系而家当我遇到一啲唔如意好啊，或者啲。睇到啲唔开心嘅嘢好啦，我都会选择开心嘅。 系， 因为我成日都即系呢句话俾自己呢几个月啊，话俾自己听，其实开唔开心、快唔快乐，只系一个选择。 系， 而你要选择啲咩，就好睇你自己点样选择。即系我成日咁样同自己讲，跟住我就会选择。快乐噶， 但有冇话？因为你话呢几个月系咁，有冇一啲事情发生，定系点样？咦，突然之间会喺呢几个月开始会有呢一种嘅转变，或者谂呢一样嘢噶？ 主要嘅原因，其中一个好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做呢一首歌啦，咁亦都因为疫情结束咗啦，咁啊开翻关啦，咁会见到会见翻好多朋友啦。亦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系咯，所以呢几个月发生嘅嘢就系咁样咯， 系啦， 咁即系令我豁然开，豁然思朗，sorry， 咁但系因为你都有讲嘅，即系可能之前会自己遇到一啲叫做可能。 低潮啲嘅時候啦，可能咁講啦，就嗰個選擇嘅諗法同而家唔同啦。咁但係如果要你自己去講自己，我、哦、由出道可能到而家咁樣都要大概五年左右時間，其實有冇話都有唔同，即係點樣分一啲 stage 咧？即係會唔會係哦出道嘅時候一個蜜月期，跟住到完咗新人之後，可能有一啲多嘢諗啦，咁樣跟住係點樣分嘅？你自己會覺得？ 我分為三個階段， 係 做新人嘅時候係。好多好新鮮嘅嘢，遇到每一個節目啊，可以上每一個訪問，對我嚟講都好新鮮嘅。嗰陣就學似你話齋係蜜月期啦。我好記得嗰排嘅氣息就係每日朝早陽光都好普照，就嚟宣傳新歌。 每日天氣都好好， 落雨都覺得係個晴天嚟嘅。 係啦，因為終於做到嗰陣，做到自己一直想做嘅嘢。成为歌手啦，咁好啦，我出咗我2018年出道嘅，咁19年之后咧就爆发疫情啦，咁中间嗰三年我系冇推出作品嘅，亦都冇派歌或者宣传啦，咁呢个时期系最迷茫啦，亦都最难过嘅时期啦，因为处于一个所有嘢都好似唔系好顺畅啦，经济气候啦，可能有啲朋友嘅健康啦，亦都系因为COVID 啦。咁呢个时期系我称之为好暗黑时期嘅，即系而家谂翻系会有阵雾咁样嘅，迷雾咁样困住嘅。呢个系第二个阶段啦。咁第三个阶段就系而家啦，就系而家终于可以派新歌啦，令我可以。重拾翻我自己想做嘅嘢，就系、是、音乐，就系、是我嘅歌曲，咁又开始明朗翻啦， 啲天气又好啲啦， 又好啲啦。但系呢种天气系弥漫，即系有弥漫住一少少嘅，我觉得系成熟嘅味道嘅，即系经历过呢几年， 系 有啲谂法上唔一样嘅， 系 亦都冇咗當初嘅少少意氣風發，而係會，我覺得自己諗嘢係會退一步諗一諗再去做，而嗰陣唔係噶嘛。我啱啱出道嗰陣，喂咩做啊做啊做啊，有咩就係衝出去嗰種感覺咯。 系，我谂会有乐迷都好奇嘅，即系喺头先讲低潮期、黑暗期嘅时候，即系 Covid 嗰段时间冇推出作品，咁嗰段时间你自己系处于嗰个状态咁啦，咁但系点样运用嗰段时间，自己系即系去尝试下有下啲创作啊，定系点样样去度过嗰个阶段咧？ 嗰三年入边，其实我好多嘅时间都系学习嘅， 系 我有读书啦，读咗一个工商管理嘅 degree， 咁系一个外国嘅课程，但系因为 Covid 就只可以网上读啦， 系要佢咁样， 系要佢咁读啦。咁呢一样嘢其实已经霸占咗我好 多 时间，好多时间啦。咁另外一个方面，我又去研究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亦都同音乐无关嘅，系一啲关于木文字嘅嘢。系木文字其实系一个家具行业入边嘅其中。一个板块啦，就 系 类似我哋录音室呢度上面嗰啲纸啦。 哦， 咁有一段时间我去咗研究呢一样嘢，因为我有屋企人系做呢方面嘅嘢嘅。系啊，咁几得意啊，去尝试一下学习啲新嘅嘢，因为有一样嘢有好多朋友教或者有啲前辈教系要尝试多啲新嘅嘢，你嘅运气先至会好嘅。咁咯，所以我就去读书啦，同埋学习一啲关于家具行业嘅嘢啦，即系呢几年，咁亦都有喺音乐上面，亦都有我自己系会储一啲 demo 嘅，即系例如，其实小孩子才做选择呢一首歌，其实系我问我好朋友 Lester 拣嘅其中一首歌啫，咁嚟紧会可能会有两三首，亦都系喺疫情当中已经。揀咗嘅一啲 demo 啦，會發表咯，係咯。 但係經歷咗呢幾年啦，即係對你嚟講，我深信我諗對歌手嚟講咧，其實歌手呢個身份本身可能由入行到可能一個歷程之後， 對佢嚟講多多少少會有啲改變嘅，即係可能對，例如頭先講到就係、是、啊一入行嗰一下，歌手呢個身份帶俾你就係好多嘅新鮮感，去出自己嘅作品啊，去好多唔同嘅節目啊，好多唔同嘅工作啊，經歷咗呢幾年，繼續喺呢個身份嘅路上面繼續去行，對你嚟講，其實作為一個歌手嘅意義啦，或者可能對你嚟講嘅一個即係、就是、個呢、這個身份到底係一啲咩嘢嚟嘅咧？ 我覺得我會用失而復得去形容， 嗯、 因為中間嗰三年有諗過好多諗法，都諗過，諗過唔會再有機會 即係出歌 出歌啦，唔會有機會再做歌手，因為個世界都唔知道變成點，每日都係喺隔離嘅恐慌中度過。咁經歷咗呢一三年，呢三年啦，其實可以再出歌或者再踏入好似錄音室啊，即係我哋而家錄節目啊，或者去一啲音樂活動啊呢啲、嗯、地方嘅時候，就會覺得失而復得，同埋有一種莫名嘅感動嘅，我仲可以翻嚟。 嗯， 之前做新人嗰陣，所有嘢都覺得啊，仲會有下一次，咁唔擔心啦。我做得唔好冇所謂啊，咪、下次再做過咯。今次把唔好冇所謂啊，咪下次再做過咯。但係經歷咗呢幾年，你就知道未必有下一次。 嗯、 而你再有呢一次嘅機會，你就會好好珍惜。就好似而家我同你錄緊呢個節目， 係 咁樣。即系我都好珍惜呢一个机会。 有冇自己俾啲自己嘅一啲唔知承诺定啲话啦？而家可以有机会再出歌嘅时候，即系自己要点样样做？有冇呢啲咁样同自己嘅沟通啊，或者谂法咁噶？ 我一定会好珍惜咯。 嗯、 即系我喺即系唔系而家谂噶，嗰阵处于一个好我所讲嘅暗黑时期嘅时候，我真系有咁谂过。如果再有机会派歌或者做节目，嗰、那个节目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嗯、 我一定唔可以浪费每一次机会，每一次上台好，每一次做节目好，唔可以咯，系啦，一定要对得住呢个节目。 我想知咧，有冇话即系头先讲系即系可能系歌手嘅身份啊，但系同一时间、音乐呢一件事会唔会对于自己嘅意义嗰阵时同而家系有分别咧？即系仲系音乐讲紧呢一样嘢。即系听音乐啊，做音乐啊，那个感觉， 我觉得就冇变过。即系嗰份热爱，由初恋到而家可能今婚啦，我都冇变过嘅。即系嗰份热情，好似每次每朝早见到佢啊，仍然系好中意佢嗰种感觉咯。系啦， 系嗰阵时入行嘅时候，有冇都话哦，即系你咁中意音乐呢一样嘢？嗰阵时脑里边其实都有一啲幻想或者一啲 picture， 希望哦，我嘅音乐可以变成点样样咧咁样噶。谂 嗰阵好 green 噶，谂啲嘢好。天马行空或者好简单就系、是、有冇机会上台攞奖嗰阵就会咁谂咯。咁而家会我自称会成熟少少就会啊，其实你个作品多啲人听已经好开心啦。亦都唔需要话去到街知巷闻，即系可能有人突然间喺你嘅评论区留言话啊，我听咗你嘅歌，我有令我有啲新嘅谂法啦，令我。在这个很迷茫的时期我度过了，那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就是有这些情况的话。 咁喺即系再 pick up 去做音乐嘅时候，有冇话啊自己第一样嘢我要即系要翻嚟，可能个状态啊，或者各样嘢咁样样系对最首先系会要处理嘅系啲咩咧？有冇话即系做歌嘅时候，因为可能休息咗一段时间做紧其他嘢，而家好啦，我翻嚟专注力喺音乐嗰度啦嘛，即系都要 pick up 翻自己音乐，都有啲嘢要调节咧。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最紧要就系唱好首歌。我觉得我呢几年入边我冇荒废呢一样嘢，我每一日都自己练歌，有练声啦，亦都有去上一部一啲课程啦，跟老师学啦。咁呢一样嘢我系我 power of 呢一样嘢嘅，即系我有坚持做咯。咁其他音乐上嘅嘢，我自己会有幻想过同好多音乐人合作嘅，即系呢几年喺度听歌啦，哇佢啲。歌咁正嘅，佢作啲歌好好好，佢份词好好， 幻想咯，即会有幻想同呢啲人合作嘅机会咯。 嗯，因为而家 social media 都容易可以接触到人 send message， 有冇都真系即系同啲问嚟啊，系啊，问下啦，咁样有冇咧？ 我未去到咁大胆嘅，即系我系一个我系一个比较内敛少少嘅，即系特别系喺社交方面啦，我会。嗯，睇定啲先， 或可能真人有接觸過啦，係咪？即係會令件事就舒服啲 嘅。係啦， 係 啦。 咁喺嚟，我哋要出動我哋騷動許願池。我哋咧係啊，有時呢度好靈啊，即係講緊即係有機會啊。如果俾你可以，唔知許個願或者講，就係你會想同合作，即係合作嘅單位會係邊一個咧？ 我突然間諗到 Matt Chu 哦， 即係我因為佢同偶像啊张生 系 合作无间啦，而我觉得佢嘅编曲系会令我嘅音乐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嘅， 系 咁系咯，呢个系我第一个 即刻谂到 即系如果你话许愿池，我话哇会唔会可以同佢合作咧咁咯， 系啦。 残忍依然能忍受，天生的夸张的悲情，王者失恋已是成就。我爱错多一千次，至少深深不息不退后，拥有彼此笑喊透。傻得我为这爱情仍埋头奋斗，灰心得心灰色，坚持容忍给情人等候。听得多听得多分离原因，即使这样难受。曾经女友说我关心得太慢，要变朋友如煽情若有能手，便冠绝全宇宙。全场冠军好好表演苦情，如何痛心始终都很光荣。试过身经百战，为爱情自证。苦恋之中拼命好心，也是天生本领。纵使几经是单打独拼，岂怕从没有反应。谁跟我斗斗最悲惨的往事，太过难斗，而我仍为爱留守，直至被谁接受。全场冠军好好表演苦情，如何痛心始终都很光荣。试过身经百战，为爱情自证。苦恋之中拼命好心，也是天生本领。纵使此刻恋爱路被坦情，令谁又完整？失恋残存者都拒绝生命，相信用上我的感情，更多激情，谁会为我肯定？全场冠军好好表演苦情，情场判出几多冤枉死刑，要送死几百次，就算没前景。苦恋之中拼命苦心，我未得到反应，成为迷证，仍相信付出是一种神圣。可以流泪很高兴。 欢迎我哋今日嘉宾邓思朗，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苦情侠》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翻嚟会有佢详细介绍新嘅派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在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前夕，即是今个星期六晚，在西九文化区举办大型户外音乐会《共建美好社区大会演》。当局听日下午一点起，在全港20间民政咨询中心向市民派发共大约4000张大会演免费入场券。西九文化區鄰近海面，今個星期六晚亦都有水上煙火表演和無人機飛行表演。政府今個星期六晚亦都在灣仔海濱休閒站和沙田公園露天劇場設立匯演衛星場地，轉播西九大匯演，現場有表演和攤位遊戲。市民可以在灣仔和沙田民政諮詢中心索取當區衛星場地入場券各300張。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社署資助長者中心安排車輛接載長者投票，是協助選民行使公民責任，不會影響投票選擇。警方拘捕兩名男子涉嫌製造或管有炸藥，行動之中檢獲共30公斤化學物品和原材料，並懷疑兩人曾經進行燃燒和爆破實驗。警方分別在兩人的單位內搜獲政治宣傳單張，他們亦都有參與反政府的社交群組。被捕兩人同被控一項串謀製造爆炸品罪，另外各自被控一項管有爆炸品罪，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法庭將案件押後至到明年2月20日再訊，兩人申請保釋被拒。警方認為案件反映有知識分子死心不息，企圖擾亂香港，重新會繼續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打擊違法行為。房委會首個在工地施行組裝合成 MIC 組件直到即裝項目，安達臣道石礦場 R2-7 號公營房屋地盤預計明年第四季完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有一两阵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0-24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咧，而家有道路事故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而家都好长下噶，排到去深井，亦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富健花园，仲有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珠海学院咧一大截都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转车站附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咧，亦都系有交通。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龙翔官立中学。另外，秀明道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跟住秀茂坪村秀乐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车龙消散紧去到油站。仲有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兴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咗场，车龙消散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另外东头村道嘅水管爆裂咧已经处理好噶啦，介乎正德街至到沙田坳道嘅行车线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b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12月10号区议会一般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投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Music is what we're 咁我今日送音乐嘅有邓思朗喺度，呢首新嘅派来作品小孩子才做选择。咁罗宾咧都会即系估一估怪呢首歌，即系已经听完咗啦。我哋想估翻会唔会有啲谂法曾经出现过，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啊，好，咁我估先啦，因为我去听呢首作品咧，我有一个好大嘅感觉，就系对思朗嚟讲呢只歌咧，即系除咗系一首系你演绎嘅作品之外咧，另一个嘅意义其实系一个。對你嚟講都係一個答案嚟嘅。點解會有一個答案？就係即係喺人生當中咧，會好多人都會問自己啊，你其實想要啲乜㗎？你想揀你要啲乜嘢㗎？要有好多人生當中好多選擇，但係即係好多時候，當你想去隨住自己嘅目標去前進嘅同時，你亦都要去考慮就係點解我一定要。揀咗 A 餐我就唔可以有 B 餐呢，點解我唔可以 AB 餐都貪心少少，用我自己最大嘅努力去要晒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對你嚟講就係呢個歌係一個答案，就係、是不論喺音樂嘅路上面或者可能人生其他嘅部分，點解唔可以同步都做。所以於是乎就同詞人阿木去傾啊，不如我哋就攞呢一句大家成日會講嘅小孩子才做選擇去做呢個嘅主題啦咁樣樣。 係，咁我想估呢就係、是、因為我平時成日即係個 catch phrase 頭先講嗰種，即係都話但先要選擇小朋友全部都係要晒啦。咁而家嗰個可能係你哋再傾嘅時候有冇得再深一層？我感覺係因為原來選擇其實係一個好嘢嚟嘅，即係會覺得即係小朋友先做選擇，即係原來小朋友有得揀。大人冇得揀咁樣，所以就將一個大家成日講嘅 catchphrase 好似將佢扭一扭 ，flip 一 flip 之後變咗做而家呢一首歌，咁變咗佢就好似多一層意思。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同阿木去傾嘅時候再深化咗呢一個 topic， 然後由呢份詞出現。 今日我同你打對台喎。嗱，咁啊冇緊要嘅，聽你睇下，即係兩個可能我哋兩個嘅解讀都係錯嘅。你如果聽到錯，你照 ban 落嚟就得㗎啦，冇壓力嘅我哋。 我哋中間有講嘅有冇一啲嘢啱嘅咧？真係又 其實阿斌哥啦，係啊， 斌仔， 斌仔， 斌仔， 啱嘅，斌 哥，其實係。佢会比较接近少少嘅，佢系一个答案嚟嘅，其实话俾大家听应该要点做，而亦都系话俾我自己听嚟紧应该点做。呢一首歌佢主要想表达嘅嘢就系、是，小朋友才做选择嘅意思就系、是、你之前 小孩子是指你的过往、 嗯、 你之前做过什么选择，有哪些是啱的，有哪些是错的，你到这个阶段你是要去筛选也都要去分析，那将错的拿回出来，第日不要再做这些错的选择，其实它是对你之前的一份检讨书、 嗯、 而也都是对未来的一份计划书来的。将小孩子才做选择，做了什么选择，成年人应该做什么选择，就是这首歌最中心的东西。 咁起初有冇话去諗呢一首歌，因为曲嗰度就係即係同朋友 Lester 嗰度揾咗呢个 demo 啦、嗯。咁跟住点样出现到有类似啱啱讲嘅嗰种諗法，而再揀选咗阿木去贴呢份词咁样，係点样？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 嘅， 就係、是、喺疫情期间有一日啦，咁我打开社交媒体，咁我见到有人发咗一条 link 出嚟，上面写住我结婚啦，大家入嚟祝福我啦。咁我揿咗入去，系一个女仔嚟嘅，而呢个女仔正正系我中学时期嘅一个初恋，我嘅初恋啦， 系、 即系我嗰阵我系中意佢嘅，而我亦都表白过，但当然系冇同我一齐啦。咁呢个女仔系佢直播一个婚礼啦，因为当时疫情，唔系所有人都可以去到婚礼，只可以直播的形式。咁我睇咗一睇，系一啲好普通嘅西式婚礼啦，有背景音乐啦，亦都有少数嘅亲友喺现场咁样啦，好、简单嘅，亦都冇佢哋嘅发言，亦都冇特别好感人嘅嘢。但系我揿翻出嚟嘅时候，我有啲眼浅啊，因为我自己都喺度谂，点解你咁激动啊？咁我谂下谂下，我就觉得因为我嘅初恋都步入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啦。我正式要向我嘅青春讲再见。佢系我青春嘅代言人。当我谂翻起我青春，我嘅学生时代，我最清洁嘅时候，我一定会谂起佢。但系佢要做人老婆啦，要做人妈咪啦，可能第日做好多身份添。咁咯，就系、是、我会谂到呢啲嘢。我嗰晚系我系瞓唔着，辗转反侧。咁我就打咗俾我朋友阿木，我同佢讲咗呢一件事。原来人生去到有啲阶段，真系要 say goodbye 嘅，对有啲嘢。而佢俾我答案，佢都觉得系，因为阿木同我嘅年纪非常之相仿啦，同我基本上系差唔多大。咁佢同我亦都同我讲咗佢呢几年嘅佢一啲好难过嘅嘢。佢觉得好似做我哋艺术工作者啦，即系佢系作词人，我系歌手，大家都系算系做艺术。去到呢个岁数，会有一种好进退两难嘅局面，就系、是、你又未到去到 top 或者好成功，但系你又未算失败，因为你入咗呢个圈，其实入咗呢个圈都比有一部分人成功少少噶。咁再大家再探讨咗呢个问题啦，亦都讲咗呢几年嘅发生嘅一啲。在自己身上的一些故事啦。咁好啦，好，我哋大家互相吸线。我话咁有机会见面，我哋再讲啦。但系过咗两个礼拜，佢就俾咗呢份词我啦，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谂入边系包含咗我哋当晚讲嘅嘢，亦都系包含咗我嘅故仔啊，同埋佢嘅故仔嘅。呢一份词，我觉得系充满住我哋两个嘅私人感情嘅。系啦，好 tailor make 嘅，我觉得系。 而当呢份词出现嘅时候，其实呢个曲已经系阿 Lester 已经可能系俾咗你，只不过一路都未有机会揾一个好适合嘅词，于是乎可能就好啱咁样就 fit 咗落去，定系 是之後的事嚟嘅咧？ 因為我同 Lester 嘅第一次見面，其實就係喺阿木嘅婚禮。咁、我哋三個已經係好好朋友啦，即係喺疫情期間，我哋有時都會即係唔止係 high bye 嘅，我哋有時都會啊報告一下大家近排嘅近況係點啊，過得好唔好啊咁樣嘅。咁一收到呢首 demo 嘅時候，其實我同阿木都有即系 share， 喂呢首歌好唔好听啊？咁咁喺嗰一晚倾完我哋嘅故仔嘅时候，佢话我尝佢都加咗句，我尝试下睇下你嚟紧首歌帮唔帮到手啦。咁咁过咗几个礼拜，佢就俾咗呢一份词我啦。 哦、 而嗰一份词其实系第一版嘅， 系、 而而家系第四版。 O、okay、K， 因为第一版系比较暗黑少少， 惨啲， 但好好。有啲负能量，有啲负能量。咁因为而家开咗关啦，即系大家嘅心态，同埋个状态都唔一样，所以今年系改咗最后一版，系会比较阳光少少啦，同埋正能量啲嘅。即系大家听到唔一定系再，因为大家唔想再回想嗰三年嘅嘢，所以就会而家听到系会开心啲，系啦，会有少少。一早起身，阳光明媚的感觉， 系即系有翻啲盼望在里面，希望咁喺即系曲词头先知道佢点样样诞生啦呢个，咁跟住去到呢首歌，因为讲本身好似有啲 band sound 一啲，但又觉得好似唔啱。咁而家呢个编曲又几位编曲人，就系高佬啊、Freddie 啊、雷声，亦都系监制啦。咁其实跟住点样样之下砌改一改，变咗而家我哋听到嘅呢一种感觉咧又。 其实一开始想试一个 band 生嘅嘢啦，但系真系唔啱。咁其实嚟要派歌嘅日子都好近啦。咁我就因为 Alex 都忙嘅，我知道，但系我阿姨佢可唔可以俾我打尖？同阿高佬一齐一齐去 co-arrange 呢首歌。咁大家就会，因为我又唔想淨係高佬編，因为佢已经編咗一版出嚟啦。係咪有啲嘢俾佢冲击下会好啲呢？咁咁就係囉，我挨咗 Alex 啦，因为佢真係俾咗个期我，佢话呢日我就交到出嚟㗎啦咁样。咁佢同高佬两个人傾啦，咁去到 deadline 真係俾咗我，而我又即刻话得呀，就呢个啦，咁样。系啦，就系而家呢个版本。 咁、其实即系有咗编曲，咁跟住 Alex 会做都系监制啦呢一首歌。咁其实睇可能录音即系有晒嗰啲嘢嘅时候，喺真系录音嘅过程当中，佢嘅角色又点样样去帮助你去完成呢首歌咧？ 其实我同 Alex 系识于微时，即系我哋系 basking 认识嘅，即系佢嗰阵都未做音乐监制，佢就系一个。只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咁去到而家佢做咗音乐监制，其实大家傾返呢件事係好神奇嘅。咁当中亦都有好多好有灵异嘅故仔啦。 灵异 都有啲好即係同佢相处入面、有灵异嘅故仔，亦都有好多原来我哋如果唔咁样就唔识嘅咁样故仔咯， 系 系咁灵异嗰啲我唔讲住啦， 我仲好奇灵异嗰批系点样灵异添， 想听留翻下次听， 下次因为唔关首歌事。 咁啊，所以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经历咗咁耐，有一个机会啊，我哋可以再咁样一齐去做呢首作品。但系对于你嚟讲啦，即系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深刻有啲啲嘅压力俾你自己嘅，就系、是、因为再次推出自己个人作品。剛才你都有讲啦，即係每一日呢几年期间其实都有 keep 住去练声，但係用一个点样嘅声音点样嘅 vocal 摆落呢首歌度呢就好重要啦，即係你同埋Alex 都要去做一个好紧要嘅选择。对于你嚟讲当初係咪都会諗好多，唉死啦，点揀好呢，点样唱好呢，点样演绎好呢？ 其实呢一首歌係我录咁多首歌入面用的时间最短的，因为我们做的选择是我们不要再用平常录情歌的方式，如果我们每一首歌都是这么淡然，那就很千篇一律咯，那我们选择了一个用很激动的唱法去唱这一首歌，因为我们想试一些 同以前唔同嘅嘢。 系 好啦，咁所以最后我哋选择就系、是、你唱一次，但系呢一次咧，你系要完全投入，你话 ready， 我哋先开始嘅。 系、 而呢一个过程入边，我停咗三次。呢三次我同监制讲，我话啊，等等先，有啲嘢搞。其实嗰三次系我哽咽， 嗯， 系即系情绪啱到，但我又唔想，即系大家男人老狗，我又唔想佢知道我情绪到。 系，等 我话，等一阵去个厕所先讲咯。即系其实你会见到有啲位置，佢系我唱完出嚟啦，佢都系 keep 翻我好 emotional 嘅嗰个状态嘅，即系例如。在最后一个 chorus 啦、有狠狠两个字嘅，而嗰狠狠嗰两个字是很多哭腔，而你又感受到嗰阵嘅肉紧，同埋你呢几年嘅一啲唔甘心嘅，系、啦，所以佢保留咗呢一样嘢嘅，我觉得，所以呢一首歌，你话满唔满意？当然有好多。不足的地方，但亦都有好有啲新嘅尝试，亦都有啲好特别嘅地方存在，就係呢啲 係 由佢啦，等佢发泄喺呢首歌上面嘅呢种感觉囉。 咁你话真係有几次都哽咽嗰个位置，係咪就係头先讲嗰个即係、就是、有啲哭腔嗰个位置嗰度呢？点话其实可能喺前面啲已经 嚟緊 㗎啦，已经去到嗰度係啦，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其实最明显的位置是最后一句，我定有朝一日得到资格，其实这一句歌词其实是我自己的心声来的。我真的希望、自己好啦，或者我的朋友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再在这里可不可以说蹉跎唔使再夹喺个矛盾入边，系、 啦，即系好似储咗成首歌 emotion 喺嗰度，最后啊咁样出咗嚟， 得到 系啊， 我又唱唔翻出嚟，而家系啦，就系嗰种感觉啦。 系、我谂好似你咁讲，就系即系技巧上面系有好多嘢系可以去处理，或者即系永远精益求精，但系好似系嗰个情绪上面、因为我觉得真系好似你咁讲咧，由同阿木去倾嗰个偈开始，呢首歌已经系一步一步砌紧、累积紧，而有嗰个 emotion 喺度啦，呢首歌。 而 keep 翻嗰个 emotion 咯，而呢个 emotion 我可能我而家开始我都唱唔翻，系啦， 咁快啦， 喺我哋两个面前难啲，我哋两个见到我哋两个样系难啲， 嗰种状态系，咦，终于可以完成呢首歌啦，终于可以又翻嚟同大家见面啦。得到資格啦，終於。 所以錄完之後，其實係有種好似 relief 個人好似鬆翻啲咁樣嘅狀態，係咪咧？ 我諗嗰一句其實係我哋錄曬所有嘢，佢話啊，我有噶啦，要有嘅都有噶啦。咁最後一次你可唔可以自己爆發啦？咁其實我諗佢 keep 咗最後嗰一 take 嘅，係啦。 系，即系嗰个好似冇任何嘢要谂住嘅时候，嗰下好似又好自然地。 系啦， 咁喺其实因为呢一首歌，头先一路讲知道咗你自己，亦都有自己嘢喺里面各样嘅时候，变咗喺个 MV 上面嘅谂法，会唔会自己都有一啲 suggestion， 可能俾团队啊，可以点样嘅 approach 去处理 visual 上面嘅嘢咧？ 呢、這个 MV 个话题系有少沉重，佢系关于生死， 系， 佢系一个讲紧一个男仔，佢喺佢生命嘅最后一日，佢会去啲咩地方，会拜访啲咩人，咁样咯。其实个故仔嘅开头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其实呢个系一个葬礼嚟嘅，因为有几个好朋友攞住扎花咁样，而跟住镜头一转咧，就会去到即系我啦，即系 MV 入边嗰个男仔就去啲唔同嘅景点去影相啊，咁样咯，跟住最后会将呢部相机交翻俾佢个好朋友，咁就结束啦，咁样咯，系咯，就系、是、一个咁嘅 MV。 其实推到佢要葬，即系用葬礼呢个 heavy 嘅，系自己都会有咁嘅谂法啦，定话系哦，可能团队、导演等等佢哋去，即系听完首歌感受咗之后，有呢一个嘅 approach 咧。 我自己嘅私心嚟嘅， 因 为我自己。你话系咪好沉重咧？又唔系，因为我同导演嘅商量系 用呢、這個係生死嘅話題，但係想用一啲比較歡快少少嘅方法去、去表達嘅，即係例如每一個鏡頭，我希望都係有笑容嘅， 係 因為離開。离开人世好啦，或者结束某一件事好啦，都唔一定要系苦吊吊嘅，唔一定要系喊苦喊佛。你可以好 enjoy， 其实你话俾大家听，你好 enjoy 入边嘅呢个过程，而你向呢个过程 say goodbye 啫嘛。 嗯， 系啦，所以你见到 MV 入边，除咗葬礼嗰几个人之外，其实其余都是一些很欢快的场景，跟啲路人的、互动啊，同啲打紧麻雀的、老人家倾偈啊，其实都是一些很欢快有说有笑的画面嚟嘅。其实， 我想都真系好似即歌本身就虽然初版嘅歌词系沉重，但系最后即系 tune 完之后去到呢个第四版，都系希望同 MV 有嗰种感觉，即系探讨嘅可以好沉重，但系表达嘅方法可以系舒服一啲。 嗯， 系啦，咁所以就有邓诗朗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小孩之才》做选择啦。咁啊，头先你都有讲过，即系 Lester 手中都唔止一首拣咗，咁嗰啲系咪都密谋准备紧？可能下一年或者唔知。几时会有机会嗰啲都会大家听到呢？ 希望啊，因为佢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好有才华嘅音乐人，佢有好多喺佢嘅作曲入边系会睇得出嘅，即系佢嘅多样性啦，佢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嘅歌啦，咁我相信会嘅，即系我唔会就此停步， 系 跟住就又翻去。做睇翻啲木文字或者读书嘅，系啊，我会有更多嘅作品嘅， 系啦，等咗咁耐有得出歌，梗系继续啦， 系啦， 咁我哋就会期待住啦。咁啊，而家有呢首新嘅柏林作品啦，《小孩之才》做选择，咁啊，多谢你啊， 多谢 ，thank you， 多谢， 拜拜。 极远极远，隔绝了心愿，乱了方寸，关卡闯不如。渴望如愿，就算就算，前途未可逆转。任限时极短，迟迟失预算，梦与之间远并存。明知进退陷入两难，谁甘心无从选择？投入需漫长挣扎，埋没却自我践踏。明显真壮面露笑颜，难关会同样苛刻。相遇限额，尚存办法弥补一切，别再糟蹋。就算就算，前途未可逆转，步步成自尊，望指针未断，纵秒心碎定复原。明知进退陷入两难，谁甘心无从选择？投入水漫长挣扎，埋没却自我践踏。明显阵壮面露笑颜，难关会同样苛刻。相遇限额，尚存办法弥补一切，别再糟蹋。尽挑战更加严格，难题亦有破绽，能挨着。明知去向实现太难，谁甘心而随选择？停滞间未忘想法，方向路线不平滑，人生。 生放肆做梦太任性吗？尽管吸狠狠掌掴，总强忍，寻办法，我定有朝一日得到资格。 经过疫情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推出自己派台作品，佢系邓斯朗有佢嘅新歌《小孩子才做选择》。听日5点再见。